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哎，我发现最近啊，这个环球时报我们是值得去读一读的。我越来越看他的东西吧，我就越强化了我一个印象。 嗯， 就一个呢是当咱们这个有的时候想不到第二天要说什么，就是没选题的时候，你去看一下环球时报的评论，一定有启发。 你是这样使用人家的。 不是。二一个呢，就是你看他的这些新闻这些料哈，他就把从前大家猜测的，就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了，真的有这个事儿吗？他给你 确 证了，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这是一个报纸的一个应负的责任， 是吧？ 而且他态度非常鲜明， 是吧？你看之前那个咱们聊过一集是中国驻冰岛大使是日本间谍，是吧？ 嗯、 其他媒体都没报， 《 环球时报》他给你弄了一个评论，然后说哦。他这么一说肯定确有其事，战中别的媒体也都没报的时候他就开始骂香港人了、 嗯、 你看这次他又给我普及了一下，说句实在话，这个名字我以前确实没怎么听说过，就是胡娜。我看到他说这个网球选手，我还以为这不是李娜，不是人家已经退役了吗？ 这字差的也太多了吧。 我说哦，这是胡娜。我说胡娜是谁呀、啊 嗯、 然后我再看看他那个文章，我靠，我说他为什么在那骂人家。你看环球时报他的这个文章就叫做说胡娜你还欠祖国一个道歉、 嗯、 说胡娜事件呢是祖国身上的一块伤疤。 嗯， 32年前有一个胡娜事件，她呢就是叛逃、 嗯、 本来是去美国参加一个网球联合会杯的比赛， 嗯， 但是她打着打着她就不回来，留在那儿了，还申请了这个政治庇护。结果呢是这个据说是里根，就美国总统，时任的美国总统里根是把她拐骗了。这个我看有些媒体用这个词，还说当年邓小平啊，他就把这个当做里根的一个罪状之一。他的这个事件当时非常非常的轰动，就是在全世界都引发了这种外交风波，中美之间是引发了外交风波。 嗯、82年你出生了吗？ 没出生，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我就哎，我说这是谁啊？我再一看，我说这又给我长知识 了， 上 课 了， 上历史课。 嗯《环球时报》他说此事给国家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西方丑化大陆的重型炮弹。但是现在他回来了，他在北京开画展， 嗯， 而且呢，很多的这些当年就是久仰他大名的人都跑去这个捧他的场， 看画还看人， 看画又看人，他这个人确实漂亮， 嗯、 是吧？63年出生的，现在50几，跟我妈同年的， 嗯， 哦、漂亮哇，比我妈漂亮到哪去了？ 不，他的确很漂亮。当时在打网球早期的时候，看资料说，这个他还有这个要被选成演员的这样的潜质，很多人还想借调他去拍电影、啊， 对， 嗯。 你知道胡娜吗，圆圆？ 我真的不知道，我也 不知道。你也不 知道 啊？ 虽然我比你们是整整老了老了很久，但是我也是不知道这个。 哎，所以你看这个《环球时报》，他就说呢，32年过去了，祖国强大。胡娜呢，你平安着陆，祖国母亲没有再追究，但是呢，依然是祖国身上的一块伤疤。对于叛国者是没有什么理由去原谅他的，国家不拒绝他回来，这是祖国的胸襟，也是祖国的进步。但是国人唾弃他，这是国人对叛国者的评价。中华文化5000年的文化基因，没有对叛国者原谅一说。 我觉得其实你看的角度哈，可能跟我看的角度不一样。其实这两段话我也看了，之后我是这样的对比来看的。前面一段呢说的是对儿女母亲永远是宽容的，32年过去了，祖国强大了，胡娜平安着陆，母亲祖国没有再追究。再接下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不唾弃不足以惩罚叛国者，这就是历史的公正，中华文化5000年的文化基因没有对叛国者原谅一说。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有点矛盾。 嗯，怎么说呢？ 就你前面说的很宽容，后面又说唾弃，就是必须 要，到底 要 宽容 还是唾弃？把你拉近点，怎么能把唾沫吐到你脸上呢？对不对？ 就是一贯的这种语言模式嘛，先肯定你是吧，后来再来一句。但是呢，其实重点是但是，前面那句基本上是为了后面的铺垫是吧？恭维你两句就算了。哎，所以你看《环球时报》，他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 他来就这么捅人家一刀，而且他的十年间他其实回过挺多次了、他 很早就2004年时候就已经回来了、2003、2004的时候，这已经十年前的时候 对 已经回来了。 而且中间他还一度去在那些地方台解说过网球比赛、还点评过李娜的这些比赛呢、那你看这次回来其实人家也不算高调我觉得、但是因为他这个身份和这个历史哈是太特别了、所以呢还是吸引很多人的目光。那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呢，也有记者就去画展的现场、 我经常有一个你刚才念的时候我经常想环球时报是谁啊，动不动就以祖国母亲的代言人自居上来就说母亲身上的一块伤疤，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然后他就告诉你这是一块伤疤。 这个作者是一个网络舆情分析师，但是没有公布名字、我觉得这个人 就相当于微信里面说因有人举报所以删除，这个 辽宁日报 的 也是因为有人给他们建议。这个、先在听胡娜的原声之前哈，补充一个小背景，就当时他发完这个文章之后，我看腾讯也是去打电话给胡锡进总编辑嘛、说你为什么写这个文章，你当时怎么样背后幕后的这个故事、他说这个不是我写的，反正是我们团队、我们很多人写，那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权利的这个权利嘛、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嘛、那说的是没错啊，但是就是因为是环球时报大家觉得哎不一般。好，那看看胡娜是怎么回应的，也是腾讯的记者就在画展的现场问到他这个问题，看看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但是呢我也觉得说早在1982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已经在报上刊登了随时欢迎我回祖国，所以我觉得至于其他的媒体写什么我觉得那都不是重要，因为国家当时也就是随时表示欢迎我回来，所以也没有特别为我顶什么样的罪，所以我觉得还是抱持着这个像我父母亲在1990年就到国外来，对，所以可见国家政策的开放，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谁说不爱祖国呢，我们像在国外他用英文的话就是 Mother's Land， 就是他你出生的地方就是你的祖跟国，所以这个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当然我们也是很爱自己的出生地，所以我即使是到了国外你提中国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别人都会说 Chinese girl、中国女孩，所以我觉得自己当自己站在网球场上那一刻是在为中国人争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女孩的梦想，一个想要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能够有机会到更高的舞台去挑战世界，我觉得这个都是现在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他是重庆人， 我真的我听到他的英语里面有这个四川话口音 重庆人是吧，这个重庆口音几十年都乡音没改。那我们梳理一下他当年到底做过些什么哈。那他是82年之前可以说呢出生在这个网球的世家，当时呢可以说是中国网球界的焦点人物，他在16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拿到了全国冠军，17岁呢是夺得有一个叫白宫杯的比赛青少年冠军，18岁呢在美国弗吉尼亚杯又有一个比赛又拿了冠军，小小年纪就是亚洲一姐，所以呢他打着打着他就向往美国的这种巡回赛是吧，你比如说什么就是这种，你像李娜现在参加的可以单飞他也表达过他的羡慕，说明我们国家现在进步了，他就想真的是到这个中央的球场去打比赛，但是当年他没有这个机会，是中国的选手呢他不给你资格，就是中国他没有给这个机会让这些选手们可以走到他向往的这个球场上，而且呢当年奥运会也没有网球项目，所以呢他就对于自己这个职业生涯方面他就起了这个担忧，他希望可以去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挥洒自己的这个才情是吧。后来呢就时间到了1982年7月份，当时他就随着中国女子网球队去美国参加联合会杯，突然之间就离队失踪了。83年的4月份呢，美国政府就正式宣布给他以政治庇护。同年的4月7号呢，文化部就宣布，从当日起，中国政府停止执行1982年和1983年中美文化交流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同一天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停止中美1983年双边体育交往。 但是呢，他刚去美国之后，他打球的这个路也没有那么顺利，他中间好几年都没有球可以打。他一上场的时候，他的对手你看以前都是国际范儿的是吧，但是一去美国，一开始跟他打球的对手都是十四五岁的年轻人 是吧， 这让他有一些挫败感。但是慢慢着他就从头起步，后来打着打着最好的成绩是打到了温网的第三轮，就1985年是他职业生涯最成功的一个赛季。84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打这个大满贯比赛去美网，92年的时候他就因伤退役，8年的职业生涯一共参加16次的大满贯比赛。你说在当年的话，如果你放回中国，他不去这个所谓的去到蟠桃去美国是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比赛经历的，是吧？但是现在回来，我发现除了环球时报，上海有一个新民晚报吧，也是类似这种调，就是说现在国家强大了，湖南你别回来西进。 你刚才他不是说他82年的时候，这个人民日报就有一个说随时欢迎你回来吗？我觉得那个时候人民日报还是泱泱大报的那种气质， 还是很 对 很宽宏大量。 然后让我想起来当年，就是当然这个例子不是特别恰当，但是我觉得就是周总理那时候是一批印尼华侨的时候，年轻人回来祖国这个支援建设嘛，然后后来因为太辛苦了，就想就跑回去了。后来这个周总理就说，这个华侨们来回来，来欢迎，走欢送，再来再欢迎，再走再欢送。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那你当我们是什么呀，随时来随时走， 对 是吧？现在的你看环球时报，我估计他们 就没有那种大度那种泱泱大国那种气质了，好像就是很有点小家子气，挑人家理儿挑人家错似的。 但说句实在话哈，咱们对当年的那个情将没有人经历过，是吧？也不太理解，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是不是可以这么云淡风轻的去接受。我看天涯上还是很多人骂他，就把他跟这个打乒乓球的那个谁小山智力是吧，把他放一块比， 那是嫁出去用婚姻然后出去， 然后他说这个小山智力在广岛亚运会上就喊一句什么游戏什么的，就是中国人就疯了。那现在湖南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一看到他以现在的身份，就为什么他又画起了画哈，中间又是很长的一段故事，他又去过台湾生活。那在台湾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他是信佛了，应该他有一天就做了一个梦，然后那个梦吧，他从前你说在梦里面打球的，他经常是梦见网球牌，但是那天呢他居然梦见了一支画笔，他就说好像冥冥之中就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他，他就从头开始，就是从零开始学画。你看现在也画出的成绩是可以去北京开个人的画展，画得不错是吧？我当然我也外行，我也不知道这个他的风格和这个水平到底如何，但是人家现在回来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归，我觉得哈他的几十年的命运还是挺传奇的，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就不见得是这么认为的。我马上来听赵楚老师的联系啊，赵老师我们听惯的他都是军事问题专家呀， 他那个 国际问题专家呀， 他应该已经 上学， 对， 但他在上学， 至少人家认字儿能听懂，明白发生什么 事儿，很震撼。来听听当年的人是怎么回忆当年发生的事情。80年代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政治避难，他的这个新闻爆出来，您当时有印象吗？ 有印象啊，这个82年的时候，我在读大学3年级， 哦， 而且我还在一个军事院校里边读书，所以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直接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可耻的叛国者。当时也应该说是这样传达的，因为当时各个单位各种留学啊、开会啊、比赛啊，就是因公派到国外去公干的这些人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就是防止所谓的叛逃，因为当时出去的人呢基本上都有所谓公家的身份嘛， 对， 作为公家的身份私自出走，这个在当时呢就被称为叛逃。应该讲这还是当时文革遗留下来的一种政策和社会的意识。那么叛逃也就是叛国，背叛国家，背叛党，背叛人民，所以在当时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儿。 当时你们怎么议论呢？同学之间是怎么聊这个事儿？还有印象吗？ 同学之间应该说我们那个军事院校管理比较严格，所以对这类事情的议论应该比较少，就是我们比较少这种互相瞎议论这类事件的这个习惯了。但是大家还是关注的，因为在我们上学期间，也有我们的穿着军装的同学试图比如说借助什么游泳圈想游到香港去啊，然后像这种抓住未遂那都是要判刑的，要判3年几年的啊，所以湖大这个事件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您当时听到的时候什么反应啊？ 我听到的觉得很震撼呀，觉得这样一个，因为你要知道，网球运动本身是一个非常洋气的运动。 对呀。 那么，作为一个专业的网球运动员，应该说在国家的这个培养人才的体系里边是很尖端的， 嗯， 非常稀罕，非常精英的。那么这样一个非常幸运的幸运儿，居然擅自跑出这个背叛国家，出走了。 嗯， 那当然是觉得在政治上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嗯，后来呢，就是30多年过去了，你看胡娜她自己的人生命运也是有很大的变化哈。就现在30多年之后，她又回到中国，有人觉得这说明中国现在宽容了，说可以包容她。有人甚至《环球时报》也发非常严厉的这个评论员文章，就说意思还是不欢迎他回家，这个叛国的这个罪名还是没有说获得足够的原谅。您过了几十年之后，您现在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件特别平常的事儿。 嗯。 那么其次，至于你刚才提到的胡娜，在这么30年当中，她的个人的身世经历比较传奇，其实没有什么传奇的。就是如果我们看80年代初出国留学定居的那些人，过去30多年来所走过来的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他这个包括移居台湾啦、画画啦、一会儿又办班啦、办公司啦，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为什么呀？谋生嘛。 嗯， 因为你在一个很陌生的，你成年以后才进入的一个新的一个社会环境里边，而且这个环境所遵循的基本的生活原则价值跟你小时候受的培养都不一样。那么你的第一个需求是什么？是好好的生存下去。 嗯， 然后在这个生存的过程中站稳脚跟，谋求个人的发展。所以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做过很多跟你当初培训的专业没关系的事儿。 嗯，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那么其次呢，讲到这个叛逃本身，这个从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当然是非常夸张啊，也可以说是文革的一种那种闭关锁国的社会的一种回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真正构成叛逃和叛国的，绝不对不应仅仅是应该因为你是有当时有一个国家运动队的身份，因为在当时这样一个社会体制下，所有这些运动员，包括我们学生、大学生，我们都是国家的人。那么他这个私自出走，他既不掌握军国的机密，而且呢，他也不是去投身一个反对当时政权的运动，所以这个怎么能叫叛国呢？所以当时把他定为叛国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希望通过寻求政治避难这样一个方式来解决他出走以后的身份问题。那么实际上在当时的留学生里面没有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而通过一种其他方式，比如说公派一年去做访问学者，然后转为攻读学位，攻读学位以后又转为在当地找工作，这样拖最后解决身份问题的人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就是您当年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的想法吧？心里会， 当然不是， 嗯， 当然完全不是。应该说，当初我们的想法和今天《环球时报》的校门是很接近的，因为当初我们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 嗯， 我们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里边，我们历来从小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我们对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 嗯， 在我们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答案，觉得这个是对国家，那进而就是对所谓组织。对整个社会、对人民的一种背叛。 嗯，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怀疑的态度呢？ 这个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很自然的，因为在80年代的中期以后，这个出国的留学、这个经商、包括务工、探亲，那外国人到这儿来进行学术的访问、工作的交流，包括设厂投资，所有这些交流都多起来了。那么在这样一些交流当中，人们的意识，包括社会的意识，也包括政策的掌握尺度就变了。 嗯， 因为他这个事件在当初之所以形成那么大的风潮，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文革和过去那种大的冷战的氛围。 嗯， 所以呢，关于环球时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单独应该谈一个话题。我觉得他这是一种非常恶意的炒作。 嗯，其实我特别想就是问出赵老师 跟我们平常在电波里听到的不一样的那一面。你看，我都很少听到他笑的。那刚才其实我们的黄教授吧，当年也是那个调门。你看，他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吧？但现在30年过去，他也可以把他看得很稀疏平常，甚至是他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30年见得太多了，类似的人物，你看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你听说过李璐吗？”我说：“我也不知道是谁。”他说89年的时候，他也算是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呢，先是去了法国，后来又定居在美国，然后跟巴菲特身边在做生意、投资什么的。现在他也回国做生意、投资呀。但是现在他的国籍已经是美国了嘛。可是你看，为什么他的这个事儿就不会被人去怎么样 去炒作 呢？还举了一个例子，范曾。他说范曾，你看 归去来兮的 这个文艺座谈会，他不是已经是座上 宾 了吗？那怎么也没有对他的这个抨击呢？网上有抨击，环球时报还袒护他呢，不是是吧？还专门发文章。他说你看，其实几个人的轨迹都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为什么唯独对胡娜他会选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批判？所以呢，他就非常怀疑环球时报的这个动机背后是什么。好，我们他既然说了是值得单独出来讨论一下的哈，等会儿我们就来讨论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环球时报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把他的大炮又对准32年前曾经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的舆论掀起很大讨论的胡娜啊？这个在赵楚老师的理解上呢，他觉得背后呢是有大文章可做的。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分析这个事儿，等会儿我们再回应一下。 我们没有办法去对环球时报内部的这种撰稿或者采编的这个方针去做猜度，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怎么考虑为什么要这样写。但是我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我的一个我从这个就是他的观点和意见，我觉得这个他一家之言嘛，这未尝不可，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觉得真正环球时报评论的要害不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于我觉得他是在恶意炒作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有一个很基本的事实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胡娜出走以后慢慢身份也变了哈，获得了新的境外的身份。他回中国并不是在2014年，他第一次回国是陪他的父母来探望，回国来探祭奠他出意外去世的弟弟，是都什么时间呢？是2004年。而在此后，像2008年以及其他年份，他因为工作、经商等等原因，他经常回来。最重要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2011年的时候，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比赛的时候，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参与过国际网球公开赛的职业运动员，虽然后来他这个因伤退役了，那么他作为解说员还被国家的权威机构，比如像新浪网这样，把他邀请回来担任中网的这个解说员。所以换句话说，他回来是10年的事儿了，但为什么在2014年环球又从这么极左的一个调门来重启此事呢？我们假设环球是真诚的怀有这样的立场，那么他应该在2004年站出来反对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的要害不是环球有什么观点，又跟我们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个都非常正常。问题在于他在2014年，在目前这样一个国内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战争这样一个背景下，实际上就是所谓极左的这些意识形态回潮的背景下，他来重提一个30年前的属于40年前的这样一个僵化的脱离实际的一个政治调门，来评价一件非常平常正常的一个生活中发生的事儿。 你们觉得有道理吗？确实要是他没说的话，我想不到哪一个层面呢。 就是时间点的一个问题。就觉得刚才提到说2004年2014年就10年的事儿，这个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最近这个画展有影响呢？就是说本身这个画展引发 公开的活动是吧， 公开活动引发了一些人的关注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叛的一些态度。 我觉得其实不用特别去强调这个环食为什么在，我反而不是很在意这个时间点，我反而很在意的是为什么在今天还可以用这种有点像贴大字报啊这种用这种语气来讲这么一件事。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完全用很多用更现代以下一些的语言来讲述这么一件事情，而且你可以推而广之，因为我们身边其实活跃着很多，我们的新闻视野里活跃了很多所谓的叛逃者，比如说这个林毅夫先生就是从那边叛过来的 那个要骂也是台湾媒体骂、 那个、 那不是中国骂，中国大陆骂， 他到现在就是台湾还不如中国不如大陆，就是说还欢迎你这个回来的。 他林毅夫在这个台湾还是被通缉， 对 啊， 台湾人也不宽容的。 对，然后呢还有谁呢，就是我们这个浸会大学的校长陈新姿校长呢、 哦、 他也是从大陆游抱着游泳圈游到香港来的。 哦，是吗？ 对，所以他也是一个脱离大陆的人。就我们身边其实活跃着很多这个类似的有类似经验的人，那为什么他不推而广之把大家都说一说吗，而只是把这一个人拎出来说而且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拎出来说。 哎，就是我看他的这个东西哈，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你说他现在骂他最根本的他其实是从一种道德层面上是吧，但是呢他扣的 已经没有法律， 对，他扣的这个帽子呢其实我觉得 是 道德， 就是 吗，就但是他又说的是罪，可是你如果是罪的话，你能不能对应从什么刑法呀，从这个法律里面你可以拎出一条来说你就是犯了这个罪，你必须得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是他十年进进出出这么多回，你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弄一个法条来给他惩罚呢是吧？没有。还有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点在说，其实只是几家媒体在做这个事儿，你并不是全社会的人一起在那儿抨击他。就是说其实现在社会的声音也多元了，很多我看现场的这个画展的参加的人士，他们都说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内心已经，我的自己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就像赵老师当年很震撼觉得无法接受，可是我过去几十年之后，我也是心里也可以说我的一块石头，我这自己的心结都解开了。但是为什么你说媒体他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几十年都惦念着，就一直是这个死脑筋的。 不，但最可怕的是他只有这个情绪和态度在散播，他没有一种细节 法理是吧。 对，你看完那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个事儿还是不是特别明白，所以我就要去查一查，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细节，什么样的故事才会，其实它也是一种变相的宣传，我觉得就让我知道这个人。 哎，对，这个是我就说环球时报这个必须得肯定，有的点我还想不到呢，他一说哎，对对对，你又启发我了，谢谢你。 还有就是我倒是去查了一下，因为现在讲依法治国嘛，那到底他说这个你这叛国的话是一个蛮严重的指控来的， 是。 然后呢就是叛国罪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9条规定，叛国罪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是公家人，在履行公务期间，就是你出差的时候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然后危害到这个国家安全，会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是5年以上10年以下。对， 但我觉得这也有特例。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啊，李存信他这个也是。 李存信又是谁呢？ 他呢怎么来解释呢？他是57艺校第一批自主招生的招考生，也就算是第一批人那个所谓的艺术生吧。那么当时呢，在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批的芭蕾舞者， 跳芭蕾舞的 对 男生。 但他呢也是艺术留学生中的第一个叛逃者。 他怎么叛逃的？ 他叛逃的时候也挺有意思，早期的时候呢，前几年啊，他在这个演芭蕾舞的时候都是在那个这个57艺校里面都是扮演那种特别铮铮铁骨的，就一上台就得把那眼睛瞪得倍儿大的那种，就那样亮相才是 OK 的。但是在最后毕业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呢，开始自由一些了，他可以学一些自由的东西，同时呢跟一些外国团体进行 有交流 完之后，他看 又是被外国团体给拐跑了的。 对，他看了很多，比如说俄罗斯的一些什么天鹅湖啊，和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所谓的片段，后来慢慢有一些交流。后来呢有机会，因为他的就是本身他的这个条件不错，那就代表这个中国去了这个国外去这个演出之后呢， 演完就不回来了？ 没有，回来了。 回来就是这次演出比较短， 带喘气儿 的，到底什么时候叛逃啊？他 没有，他第二次就又去了。 这是去哪个国家呢？ 他是去美国 啊， 当然他是被这个休斯顿这个芭蕾舞团这个 看中了 ，就是当时他那个艺术指导，本斯蒂文文森，他就说看到这个，哎，这个不错，这个孩子挺有那什么的，虽然说。也许是铮铮铁骨感染了那个美国人、啊、 是个好苗子， 对，是个好苗子。后来呢，他就在后面的时候呢，就进行了这个为期一年的学习。但学习的时候呢，就是他也会产生一种质疑，就别人就看到他那个跳舞包上啊、有一个这个毛泽东的这个袖章 啊、 就当时呢，有人就问他说，那个外国人啊，就是外国一个朋友问他说，你是否喜欢你的毛主席？是的，我热爱毛主席。他脱口而出之后呢。但那个人就说，哎，我不喜欢我们的总统，觉得他不是一个好总统。 啊、 嗯嗯、之后呢，他李 他又受到了冲击。 没有，李存信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嘘，说这个不能说。 他到底什么时候叛逃的呀？这个快点说，告诉我，我都受不了了。 后来是因为什么叛逃？是因为爱情。嗯 哦， 他在临走的三天，就是这为期一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学习以及这个交流结束了，但是他爱上了一个伊丽莎白一个女孩，他就 美国人， 对美国，他就说那我就留下、哦、当时这个后面的事儿就更好玩了。 怎么呢？ 因为最后要走的时候，人家这边那个中国人说，那你必须要走啊，而且要跟谈判，但是呢领事馆就说，你如果想带这个女孩去中国的话是不可以的，他想带着那个女孩去中就是不可以的，觉得不行、那拒绝他之后呢，就开始两方谈，反正谈了21个小时， 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谈是吧？ 不 是，还 是 谁跟谁谈？ 是领事馆跟他谈、说你必须回国、然后同时那个休斯顿那个艺术指导也跟他说，你必须回去，要不否则的话我们以后没法跟中国的其他的这个艺术团体来交流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时就两国的高层进行了一次对话，就是美国的副总统、当时和邓小平进行了一个通话、当时邓小平是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说那就按照他的意思来吧， 随他去是吧？ 就随他去吧。当时 邓小平说：“这什么 人？ 是啊，他说你就一个演员是吧？你一个打球的， 对， 就是让两国总统、两国的这个首脑在那儿犯得着吗？现在看见你觉得这不太可能，太小题大做了。哎，不过你说这个胡娜的例子哈，他也有一段，因为他不是说体育世家嘛，他的外公。”也是四川人，当年也是打网球的，所以就遗传了。对，跟邓小平是有私交。那邓小平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就也是一样的话，跟李存信的例子一样的，所以他去吧。 不，他还我看那个史料，他就说邓小平还跟里根说：“你把我干女儿拐走了。”就好像两个大两 孙女吧， 干孙女干女儿，说你把我这个，然后说好像两个大人就开玩笑，然后就过去了。 但底下的人是吧，老百姓还是不太能接受，可能。好了，但是现在过了30年，你说咱们这一辈您听都没听说过是谁、是吧？要是现在你说李娜要单飞了，结果谁习大大跟谁谈一下啊，这犯得着吗？你可能觉得不太现实、这不太可能在现代的这个年代发生。但是环球时报在这个时候发生又发出这种文章，它是不是传递着某一种信号，就让人觉得这是想怎样， 风向又变了， 风向是不是又变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接着讨论这个话题。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快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不过话又说回来哈，你说胡娜的这种行为，虽然我们不太赞同环球时报把它扯到那么高的高度上去讨论，但是呢，你如果就个人的这种所谓的职业的道德是吧， 对，有很多人是从职业道德在批判， 对，你从这个角度上、我就觉得他确实还欠他当年的教练们，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跟他们说道歉了、欠他们一个可能是一个歉意、其实他当时的这个事件是影响了很多人，我也是后来翻查资料才了解到的、 后续那些什么交流啊访问啊， 对啊，你确实都是因为他个人这个事件受到影响嘛、而且不单单只 是这些交流活动是确确实实因为他的这个事件影响人的很多的职业的发展。你比如说当年82年8月份的时候，国家体委就宣布网球队要改组，总教练张大陆、副总教练沈建球、队员李新义他们就从此离开国家队了。还有呢，李新义的离队呢直接就导致中国网球亚运会的首金推迟了4年。这个张大陆和沈建球则因此再也没有继续执掌国家队， 就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道路。 对呀，而且他的这个事情对中国网球的触动也很大，当然这可能又是正面的，就是推动了中国网球的改革。比如说为什么运动员不可以参加这种巡回赛是吧，不可以参加这种职业的联盟比赛，甚至你有了当年的事件才会有后来的李娜的单飞，这一切他都是有一个就慢慢开放和慢慢去冲击的那个思想的异动，就有了不安，大家才会有想要去变化的这么一个冲动嘛，是吧？ 但是一定要用这种激烈的手段吗？ 没有，我觉得这种改变其实不一定说有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其实它的确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的轨迹或是职业的轨迹。但是你从另外一个程度上，刚才也说了，有好的地方它推动了一些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早期的影响可能前2年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但是在后期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启蒙的作用吧，我觉得。 不过可能现在几十年过去，人们有的或许是淡忘了，有的人就释怀了，是吧？ 或者像赵老师一样，我们都跟赵老师一样思想开化进步了。 你看，所以关键还是在于你得可以上外网，是吧？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到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就是你不见得是接受它，但至少它作为一种信息 存在，它是存在的， 存在着，可以冲击你的，可以促使你去思考一些东西。那我就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就像环球时报它动不动就是言必称祖国嘛，是吧？好像它就是祖国母亲的代言人，而且呢也言必称这个就让祖国蒙羞了，羞耻了。我就想祖国这么容易蒙羞是吧？咱羞耻心也太脆弱了吧。 我觉得环球时报经常在这个普及一种错误的羞耻观，就是动不动就是把这个东西上升，就是提高到一个什么全民族全国家甚至全人类的一个角度。但是我就我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来说，他其实不是很 care 你这个人你是去留对我会有什么造成什么损失或者蒙羞。 对，这跟蒙羞差太远了。然后我觉得唯一就是说，我觉得个人来说，你这个人可能你的信用有问题，对吧？就是你当初的话， 你是公家人派出去，你不回来，这道德上 是 确实有瑕疵。 作为一个制度来说，你这个你应该是按时应该归国的。 对， 那现在返回来，你有反思，就是说为国家制度能不能你可以再给人更多的一些自由？就是我可以自己选择我想从事的专业，我想从事的工作和我想待的这个国家。对，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之后可以反思的。包括我们现在看李娜，就是说，包括李娜还没有叛国，李娜只不过是所谓的打个引号叛出了国家队，就已经招来这么多人骂你说这个不知好歹啊，不知感恩啊，什么国家花这么多钱啊，就又来了什么的。就某种情况下，李娜也是一种叛逃，从她这个 精神上的叛逃， 精神上叛逃。 原来说的是一种个体的，就是情况的一种发展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环球时报》这样写的话，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口吻，大家有一部分不能说大家啊，就大部分人或者有一部分人是很青睐于这种口吻，觉得这样才看起来很爽。其实你说他看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某些论坛里面，当出现一种所谓一些矛盾的时候，大家会一种就群体的智商都差不多，都一直在发，都一直在，就是全都是情绪，你并没有一种细节的东西，而更不会关心到一个人的一种发展。所以这个是一种就是所谓的集体意识嘛。 我觉得集体无意识吧。我觉得集体无意识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爽在，我心里想这个有什么爽的？你骂他一顿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爽在哪里了？ 我就在想哈，如果说我还现在还上高中，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家没订，我妈单位他们订了环球时报。他基本上下了班他都会把环球时报给我带回家， 把公家的财产带回家。 带回家公家就废了嘛，是吧？带回来。然后我看完之后呢，我还拿到学校的广播站里，我都在念。当时你就跟赵老师当年一样，你就接受这一套的，你觉得哇，这是写在报纸上的， 与有容焉。 他写在报纸上的， 就是、 的，那他一定是有他的正确性。你还不是说他有正确性，他就是对的。这个他一定是真理。我说哦，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他怎么可以叛国呢？对，环球时报。 你久而久之你就会有这种意识上的肯定吧，是吧？你在你无意识的时候，你也没有另外的一些观点去平衡你的时候，你就会单向的去接收，然后慢慢就强化你这种思想意识。你久而久之了，就是赵老师昨天访问聊天的时候他也讲的，他说这就是会发出一个很恐怖的信号，你就慢慢的，他不过他讲的我也不是那么同意，他说你会把过去几十年跟外面的交流，跟外面的沟通，跟外面的这些合作把它否定掉。我说这似乎也没有到那么严重，只是他一个个别的事件就让你会惊醒。他到前面讲的那点我觉得确实他是启发我，就说是不是迎合了现在内地这种所谓越来越左的就极左的那种风潮，因为是可以为现实的政治现实利用的，可以去利用它的。我觉得这个是似乎我们节目里面前面关注到了一些新闻事实的话，你是可以把它的逻辑线去梳理出来的。 我觉得有时候它不是向上去献媚，而是它是向下去讨好。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个政府和高层根本不 care 你写什么东西，但是呢你写完了以后它会引起一些反响，比如说他会纠集一帮人说，你说的好，你做的对，我们祖国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 就他要的是一群人在站起来维护祖国的所谓的这个统一啊也好，光荣也好。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传播的一种陈旧的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自由，不要没有自由，就没有自主权。你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你是属于国家的私产、财产。你一个为什么会使祖国萌生 的，你时时刻刻还是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和责任， 你是跟祖国或者国家或者中国人这几个字捆在一起的。就是你当你出去以后跑了以后，你就好像主人的一群羊里面跑了一只羊，这给主人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你就一定要把你拽回来，把你弄回来，然后鞭打一顿。 原来说太逗了，但是我这样想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比赛当中的时候有点意思，就是你看到我们如果说看到一个不是原来是中国哈、现在不是中国籍的人他获奖了，那个代表其他国家，也代表其他国家， 他也说了呀，胡娜不说了吗？他在场上的时候，别人还叫他中国女孩， 对， 他说他其实还是为中国打球，这面孔是改不了的。 对，但是其他人会那种态度就会发生转变。 哎，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哈萨克斯坦有一个举重的，是伦敦奥运会他拿了冠军，叫什么名字来着？湖南人，我觉得那个女孩，我今天还查了一下。他的这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哈，我们觉得可能他是不是也是为了成全个人的一些追求理想，比如说你在中国举重队这么强，我可能举一辈子我都没有办法， 对， 我都没有办法代表中国去国际赛场上拿金牌，但是我换一个国家，哎，我这就出来了，是吧？但他的故事也没那么简单，我们等会儿再来说说他。好，在那华新闻休息片刻，待会儿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圆圆。 哎，查到了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从中国去的奥运举重冠军叫什么名字？叫赵长宁。他一去哈萨克斯坦就变成了祖尔菲亚。但是呢， 连名字都变了， 名字都变了。那他还是得装着，就是他并不是像胡娜和李娜是追求个人的这个理想。他是被组织上派出去的，就有一个所谓的养狼计划，你们知道哈？你比如说中国乒乓球队很牛， 对，以前跳水队也是输出很多 教练到，对，就是你不能一国独大是吧？最后你都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玩，那国际的其他的国家人家就没意思，觉得什么冠军都是被你们中国拿，没意思。所以呢，哈萨克斯坦就反正就养了这么一条中国狼，但是那个女孩也挺不情愿的，最开始。当时呢是这个有一个叫梁晓东的人，他就把国际举联的秘书长叫马文广，有一个养狼计划。这个梁晓东呢是湖南永州的体育局局长，也是国家队的教练，也在北京奥运会上有过执法。他就把这个养狼计划告诉了 长宁。后来呢，长宁也没办法，你看组织上都这么派我去了，他虽然很不愿意离开中国，也不想离开他的父母，但是为了分配利益，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我看新闻这么写，为了分配利益，也为了出人头地，他就这样被当成一颗棋子离开了家，通过合法的手续成为了一名哈萨克斯坦人。但是呢很尴尬，他参加这个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哈，你碰到自己的师姐的都是自己人，以前国家队一起训练的，他碰到人他就假装听不懂中文，还带着翻译，跟假装跟中国不熟，说就我是哈萨克斯坦人，其实也挺可悲的， 演到这种程度 很可悲吧， 太入戏了， 反正这个新闻这么写，得装作不熟跟你们，但是大家都知道，但我就觉得他其实也蛮可悲的，他不是为了追寻个人的理想，他也是被人利用的， 是 吧？也是听命组织、听党的话 被 安排 过去的。 但是这个女孩，你看她的这个新闻里，就似乎我可能我自己多想了，非得强调这些，一个是通过合法的手续，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就 是 她其实不是自己想 逃，不是为了自己， 她不是想叛逃，她确实是为了大局出发，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为了举重，女子举重事业。 你看， 我觉得体育界其实这样的事儿挺多的吧，像一种互相的，比如裁判之间的一种交流，或者说交换呢。 但是你要牵涉到国籍更换这个问题，可能就比 较大，换个户口也就算了。 对， 其实他们之前有这个省与省之间为了抢夺好的体育苗子，然后去抢，把他整个家里人连窝端过来，帮他们找工作，帮他们找换学校，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为了什么？就是我把这个体育苗子抓来，抓来以后在全运会上我可以拿金牌，然后我就可以为我这个省争光什么什么的。就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体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都是属于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集体，最后属于国家。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就可以把你随便安插到他需要的地方去。 但确实现在不是一个非常健康和正常的这么一个思维。我有一次在香港一个朋友家里看一个纪录片，他们就是哪个国家拍的，反正他就是对准了小孩，就体校的那些小朋友们，小苗子练体操。我当时那个香港的朋友他父母也在，他说这个在香港你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说你在经济水平和大家的思维意识有一定开放程度的时候，你是不太可能让小孩是奔着金牌去做一个事儿的。他说这个是太不能接受，而且看那小孩这么苦，是吧？我说这可能慢慢的你在中国，就以后要是想要去通过这种苦练去为了夺金牌这样的非常功利性的目标去做一个事儿，可能也越来越少。你看，你就比较什么外国外跳舞的，有一次很多年以前我还在实习的时候采访过一个踢踏舞的两舞者，跳大河之舞的女孩，男孩女孩一对，他们就说我平常我上课我要干嘛，就是我该干嘛干嘛，这个根本就是我的业余爱好， 不是专业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那节目的主持人是周英奇，他就说他就觉得非常的震动，他说你看人家跳舞，他就是把他当一个好玩的事儿在那玩，人家是玩出到国际舞台，你看咱们中国花那么多的资源，是吧？我就把个人的这个青春全部搭进去，我学可能也不上了，我就完全是攻艺术，我能跳得出人家这么大的舞台上去吗？跳不到。他这个就非常值得让人去思考。 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去评判到底哪种对啊，一种是说他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规划，那也有一个目标，那他可能就会更加努力。但你这个说完全兴趣的话，也许兴趣，像小孩要给他兴趣的话，也许 兴趣兴趣就完了，我就可能不能成大器。 不是讲孩子教育， 不是讲这个， 说差了。 就我想的就是什么，就是最后就是说，该归国家管的国家管，国家归个人去打理的归个人去打理，国家不要去打理个人的事情。 对，哎，总结的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最后做个广告哈，咱们有个人的微博，要是有什么选题的建议呀，对我们每期节目有什么看法啊，欢迎在微博里面跟我们聊一聊。凤凰 U Radio 中横线凡素，这是我的微博上还公布了我的微信号，是四号，不是公号，还没开公众号呢，大家也可以骚扰一下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凡素， 我是盛伟， 我是圆圆， 谢谢收听，拜拜。